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18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各位好，我是李瑞。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1年11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国家卫健委表示，本轮全国的疫情整体上进入扫尾阶段。 国家大剧院今天开始恢复演出，疫情期间强化相关检测。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体现节俭办奥理念，赛后将打造为综合会展功能体。 今天是中国心梗救治日，在家突发心梗该如何用药？ 今冬第三场大范围的寒潮来了，黑龙江将有特大暴雪。 白宫公布总统拜登的体检结果，称身体健康，能够履行职责。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赵娜，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赵工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请赵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夜间到明天呢，我们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天气。首先呢，就是今天夜间能见度会逐渐的下降，入夜之后呢，由于低层南风有所增强，湿度增加，那么能见度就会随之下降。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早晨呢，大部分地区的最低能见度会降到1到4公里，东南部局地会低于1公里，所以出行的朋友还是要关注路况信息，注意交通安全。第二个需要关注呢，就是周日会有较强冷空气影响北京地区，会带来明显的大风降温天气。预计周日早晨8点前后开始呢，北风就会自西向东逐渐的加大，那么9点到10点呢，预计会影响到城区，风力将达到4、5级，平原地区阵风有7到8级，山区的阵风可以达到9到10级，大风影响会一直持续到周一的白天。市气象台已经于今天16点30分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所以建议大家周日呢，尽量选择室内的活动，如果在户外的时候呢，要注意防风，远离一些临时的搭建物。预计在下周一的18点到20点，风力会逐步的减小。那这是风的一个情况。另外周日呢，由于风很大，这个风寒效应会比较明显。周日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度。主要是因为风很大，所以体感温度比气温要明显偏低。所以大家在周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保暖。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一个天气。 那么下周整体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呢，赵工？ 从目前的这个气象资料来看呢，下周大部分时间呢是在西北气流的一个控制下，所以天气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没有明显的这个降水天气。需要关注呢主要是风和气温的这个变化。具体来说呢，就是首先是下周一会是下周最冷的一天，那么在本周日这轮强冷空气影响之下呢，周一白天这个大风影响还会继续，平原地区的阵风依然可以达到7级左右，那山区阵风也是可以达到8到10级的。同时呢，因为下周一这个冷平流的这个作用会更明显，那气温下降幅度就比较大，下周一的最高气温会降到4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会降到-5度上下，有望成为今冬以来气温的一个新低。之前呢，观象台在今冬以来的气温最低值是-3度，所以下周一的夜间这个-5度要更低一些。另外就是下周二开始呢，气温开始是趋于缓慢回升，但是周二夜间的最低气温还是比较低，在-4度。所以总的来看，就是下周一到下周三这3天的早晨呢，体感都会很冷，所以大家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那么下周在25号前后还会有弱冷空气的活动，但这次冷空气强度比较弱，对气温影响比较小。所以下周三到下周日气温起伏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8到10度，但是早晚天气还是比较冷，所以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3度到0度，天气就是这样。 好的，感谢赵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赵工。 再见。 好，感谢赵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4、5级，阵风会有8级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18:05，新闻2021，我们带您关注一下发生在国内的重要新闻。首先来重点关注一下疫情动态。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1月19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3例。本土的3例，其中辽宁2例，均在大连市；吉林1例，在吉林市。昨天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今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做好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截至目前，本轮本土疫情波及的省份当中，有8个省份连续14天以上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额济纳、黑河、大连等边境口岸城市疫情得到快速有效的处置，多个省份在一个潜伏期左右控制住疫情。全国本轮疫情整体上进入扫尾阶段。 会上，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介绍说，这次疫情虽然涉及面广，病毒传播速度快，但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有效控制。在疫情防控方面，我们借鉴上海等多地疫情处置经验，在抓早抓小、快速控制疫情等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 此外，这次疫情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得益于我国较高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截至11月19号，我国疫苗接种已经覆盖12.25亿人，完成全程接种的10.76亿人，人群覆盖率分别达到了86.9%和76.3%。加强免疫接种为6573万人，为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防止重症的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天的发布会上还介绍了，今年2月以来，我国已没有再出现过新冠死亡病例，也就是说，我国已经超过300天没有新冠肺炎新增死亡病例了。10月17号到20号上午，本轮疫情已经有647名患者，也就是超过40%的患者治愈出院。总结下来，有4个方面的经验。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艳红介绍，第一，落实了四早四集中，努力提高救治能力，落实医疗机构首诊负责制，特别是发挥发热门诊的哨点作用，及早发现病例。另外，一些优质资源也在救治当中发挥了作用，比如建立了全国恢复期血浆储备和调拨机制，哪里有疫情，哪里有病人，第一时间把恢复期血浆调集过去。 第二，坚持关口前移，做好早期干预，及早进行抗病毒治疗、中医治疗，包括必要的免疫治疗等综合治疗措施。 第三，要兼顾新冠肺炎和基础性疾病，建立多学科会诊制，通过线上多学科会诊，一人一侧，取得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那么第四呢，是中西医并重啊，中西医的深度融合，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原则，使中医药的治疗能够贯穿于疾病预防、治疗和康复的全过程，为患者提供全程的中药服务。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昨天晚间，北京市公安局就11月17号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调整进返京政策以来，群众较为关心的重点问题予以解读说明。 针对哪些人可以被认定为环京地区通勤人员，如何申请纳入通勤人员数据库等问题，北京警方表示，环京地区通勤人员是指在北京市或环京地区居住，因为工作、生活、学习等事由经常在两地往返通勤的人员。 北京健康宝内标注环京地区通勤人员身份的功能即将上线，未被纳入数据库有通勤需求的群众可以在进京时向检查站工作人员提供居住证明、工作证明、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申请认定入库。其中，居住证明可以为户籍资料、房产证明、房屋租赁合同、村居委会证明等，能够证明本人居住情况的相关材料之一就可以。工作证明必须由所在单位出具，相关证明材料现场登记后，警方将在24小时内完成审核，对于符合条件的纳入通勤人员数据管理库。 针对往返两地上学的学生和接送学生的家长，进返京查验政策，市民在市域内活动通行检查站政策，进出京出租车、网约车查控政策等问题，北京警方表示，对于在北京或环京地区居住、往返两地上学的学生和接送学生的家长，参照环京地区通勤人员查验标准来执行。 有通勤需求的群众可在进京时向检查站工作人员提供居住证明、学生证件或学校证明，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申请纳入到通勤人员管理。 在北京市居住的群众在市域内活动通行检查站时核查未发现14天内市域外行程的，无需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身份证、居住证后即可通行。对出京接送乘客后及返京的出租车、网约车，可以凭单接单的证明、高速路票能够证明行程的相关材料或者是记录，通行检查站时可免于查验核酸检测证明。车内乘客要按照现行进返京人员的政策进行查验。 警方同时表示，对生活物资和应急保障车辆等开通绿色通道，快检快放，来提高通行效率。 再来看国家大剧院今天发布公告，从今天开始恢复演出经营活动。首场演出为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的于峰、朱慧玲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乐团音乐会。 观众可以通过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进行购票或查询近期演出活动的安排。在疫情期间，国家大剧院继续实施实名制购票，观众入场时需出示身份证，配合测温并扫码北京健康宝和行程码。按疫情防控最新的要求，14天内有新增一例及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县市区旅居史和入境未满21天且未完成7天健康监测的人员，谢绝进入剧院。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北京时间的18:12，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交所开市第一周，市场运行势态良好，市场的成交量明显放量。81只北交所上市股票合计成交212.49亿元，较开市前一周增长158.69%。 实时新股整体价格较发行价上涨123.91%，平均换手率133.95%，成交金额占北交所全市场的38.77%。而71只存量股呢，整体上是有所回调的。另外，开市以来新增合格账户34万户，目前呢全市场合格投资者437万户。8只北交所主题基金本周五集体发售，当天上午就实现了超募，显示出投资者有较高的入市热情。 北交所龙头效应有效发挥，逐步激发新三板市场活力。受开市积极情绪提振，本周创新层、基础层的日均成交金额分别为7.18亿元、1.51亿元，较10月放量明显，平均价格分别上涨2.80%和4.50%。另外，券商申请加入为基础层、创新层的股票做市场业务量连续3月净增长，层层递进的市场结构功能有效发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内部设备搭建的国家会议中心2期将在2022年冬奥会期间作为主媒体中心投入使用，而在赛后呢，则将会继续改造，恢复原规划中的会展功能，与1期共同成为世界级会展综合体的一部分。国会2期的建筑工艺也充分体现了节能环保的先进理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Attention please, there's an emergency. 记者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1层看到，建筑的主体已经竣工，目前一些赛事的功能区域正在搭建之中。国会2期总建筑面积41.9万平方米。北京市重大办城区场馆建设处孙国军告诉记者， 将为15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和媒体转播人员提供服务。那么在赛时呢，将建成21.1万平米的建筑， 将有4200名工作人员保驾护航，其中2637名呢要进入环内进行管理。 国会二期在赛时将成为全球注册平面媒体和转播商的媒体总部，为适应相关需求，场馆内部也进行了适配改造。孙国军说， 咱们永久工程的电力建设里面的布线和这个路由和我们赛时用于主媒体中心的完全不一致，那么呢，我们就考虑是在外面设置的临时这个用电方式来进行赛时的电力保障，这样呢可以节省大部分的拆改的费用。 国会二期主体工程以钢结构为主，外幕墙造型和工艺别出心裁，体现了科技感与艺术感的融合。2376块幕墙单元体连点成面，灵动自然。国会二期工程建设负责人张立东告诉记者， 采用了这种可回收利用的资源吧，我们共用钢量大概12.6万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外立面呢，以搪瓷钢板，

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北京时间18:2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曼宁和李瑞为您梳理一下今天国内其他的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年冬天的第三场大范围寒潮来了。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此次寒潮具有大风降温，影响范围广，黑龙江东部降雪强，南方地区体感较寒冷，华东地区降温幅度大等相关的特点，寒潮将一路制冷到华南地区。 从今天到22号，我国自西北向东南将有明显大风降温天气，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6到10摄氏度，强降温中心在华东地区，降温的幅度可以达到12到14摄氏度，局地降温14摄氏度以上。上述大部分地区并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9级。 21到23号，内蒙古东部、辽宁北部和东部、吉林、黑龙江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雪，其中的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雪或大暴雪，黑龙江东北局地会有特大暴雪，累计降雪量将会达到20到40毫米，黑龙江东北部的局地呢可能达到50到70毫米，东北地区东部新增积雪深度10到30厘米。黑龙江东北部局地呢，新增的积雪会超过40厘米。黑龙江、吉林最强降雪时段将会在21号夜间到22号。另外呢，黄淮及其以南大部分地区将会有小到中雨。 这次较强冷空气的过程与11月4号到8号的寒潮过程相比较，大风降温天气的影响范围是基本相似的。但是由于当前气温低，冷空气过后最低气温将低于上次过程。南方地区受降雨和风寒效应的影响，体感较寒冷。东北地区的降水伤害以纯雪为主，与上次寒潮过程相比，强降雪的区域是偏东。黑龙江东部和吉林东部降雪更强。 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明确高校不得以研究生、硕士、博士学位的名义举办课程进修班，高校应严格规范非学历教育招生行为，自行组织招生，严禁委托校外机构进行代理招生，招生宣传内容必须真实、明晰、准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规定明确，高校办学部门举办非学历教育项目，均需向归口管理部门提出立项申请，经审批同意后方可开展。高校不得以研究生、硕士、博士学位等名义举办课程进修班，面向社会举办的非学历教育不得冠以领导干部、总裁、精英、领袖等名义，不得出现招收领导干部的宣传。非学历教育办学所有收入纳入学校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隐瞒、截留、占用、挪用和坐之。高校不得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代收费，不得以接受捐赠等名义乱收费，严禁合作方以任何名义收取费用。高校应严格控制非学历教育合作办学，确需与校外机构开展课程设计、教学实施等方面合作办学的，应对合作方背景、资质进行严格审查。合作办学要坚持高校主体地位，严禁转移、下放、出让学校的管理权、办学权、招生权和教学权，严禁项目整体外包。脱产学习超过1个月的非学历教育，受委托的领导干部培训项目一律不得委托给社会培训机构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举办。高校非学历教育结业证书应由归口管理部门统一制作，分类连续编号，与学历教育证书明显区别。 今天是中国心梗救治日。根据最新的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大约有100万人。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呢，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胸痛和大汗，而急性心梗的死亡多发生在起病的1小时以内。那么专家提醒啊，有些做法不但不救命，反而可能会要命。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专家提示，有病去医院是正确的做法，但是一旦出现心梗症状时，不要独自前往医院。 这时候肯定是需要尽量的这个制动，不要再拘着的活动，尽量不要自己再想着开车呀，自己去医院，这时候实际上很危险的。一旦怀疑自己已经发生了心肌梗塞，一定要尽快的拨打120，然后呢通过120专业的这个人员去评估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心肌梗死啊，因为剧烈的胸痛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这种疾病的可能，包括急性的主动脉夹层，这个也是非常凶险的一类疾病。 此外，有的家属在患者心梗发生后会手忙脚乱地给患者喂两口水，想以此来缓解症状，但其实心梗患者一次喝下太多水，水分快速进入血液，使血液量增加，患者不健全的心脏承受不了，反而会出现胸闷气短 啊，喝水可以造成这种误系，可以出现这种呛咳，反而会造成一些肺部感染的这种风险。所以喝水对病人来说，对心肌梗死的病人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帮助啊，反而增加风险。 专家指出，对于心梗患者也不要盲目心肺复苏，如果患者没有出现心跳呼吸骤停，心肺复苏反而会增加室速室颤发生的风险，不恰当的急救方法甚至还有可能会导致患者肋骨骨折。如果患者已经意识不清、呼之不应、呼吸微弱、摸不到脉搏，方可进行心肺复苏。 那面对心脏疾病的发作啊，有三种药物可能中老年人是比较熟悉的，分别是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和阿司匹林。这三种都是常见的急救药物，但是它们的用法区别您了解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教您如何科学用药。 硝酸甘油是缓解心绞痛的首选药物，起效较快。硝酸甘油一定要舌下含服，不能吞服或咀嚼服下，否则会被肝脏分解，失去药效。急性心绞痛发作时，应立即舌下含服一粒，若不见效，可5分钟后再次舌下含服一粒，若连服3次依旧不缓解症状，则停止服药，立即拨打120求助。 硝酸甘油这一类药呢，确实是这种急性心肌梗死可以立即服用的缓解心绞痛症状的一个药物但是呢，如果病人存在严重的低血压或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那实际上吃硝酸甘油是有害而无利的。 速效救心丸属于中成药，虽可扩张血管，但它没有硝酸甘油起效快。若心绞痛急性发作，依然首选硝酸甘油急救，速效救心丸只能作为应急药物，而非首选急救药。老年人、三高患者、烟民、肥胖等冠心病高危人群出现胸闷、心前区不适、左肩酸沉等心绞痛先兆症状时，可含服速效救心丸。 速效救心丸呢，因为它起效慢一些，一般得需要观察10分钟。如果服用2到3次以后，病人症状还是不缓解，那么我们就高度怀疑病人已经发生了心肌梗死，那这时候就应该及时的拨打120，然后尽快到附近的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诊治。 阿司匹林是解热镇痛抗炎类药物。小剂量阿司匹林可以抗血小板聚集，被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通常来说，心梗急性发作时服用阿司匹林可以快速抑制血小板聚集，有延缓疾病发展的作用。然而大部分人对心梗症状缺乏鉴别能力，服用阿司匹林就会弊大于利，所以患者心脏病发作时最好不要擅自服用阿司匹林。 急性胸痛的病人，他不一定都是急性心肌梗死，他也有可能是主动脉夹层啊这种更凶险的疾病。而这种疾病一旦你要是误服了这个阿司匹林的话，会对后续的这种手术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 再来关注啊，两个不同的账户在同一时间搜索同一件商品，可能价格会存在差异。除了一些随机优惠，很可能其中有大数据杀熟的因素。大数据杀熟被定义为互联网厂商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用户数据对老用户实行价格歧视的行为。 日前，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发布了《上海市网络交易平台网络营销活动算法应用指引》试行，为平台经营者划出了合理的合规的底线。那大数据杀熟监管难点在哪里？有哪些破解之道？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央广记者的报道。 上海市网络交易平台网络营销活动算法应用指引试行基于多方面背景出台。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网监处副处长谢雷昨天下午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一个是中央有要求，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包括今年的会议上，都对这个算法技术啊、算法经济啊、平台经济啊提出过要求， 第二个考虑呢，就是老百姓很关心，关心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第三个呢，企业有需求。就是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其实好多平台企业呢，它是很想规范的，但是呢，可能它对法律的这个了解程度没有像我们这么系统。所以我们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就是今年我们就专门开展了一个调研，我们是在这个调研基础上出台这个指引的。 指引仅限于网络交易平台网络营销活动，适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域内的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但利用信息网络提供金融类产品和服务、新闻信息、音视频节目、出版以及文化产品等商品和服务的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除外。谢磊表示，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指引中明确列出了一份负面清单，包括不得利用算法实施不正当价格行为，不得利用算法对消费者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不得利用算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 不合理价格待遇不能只进行个性化推送，还有个价格歧视问题、不正当竞争问题，我们归纳了叫七个不得，这些和相关法律都有规定的。对于没有法律规定的盲点问题，我们是提倡、倡议、督促平台去落实这些要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潘和林认为，上海市此次出台的指引亮点颇多。 指引的话，作为指导性文件，形成文件性的标准化处理方式，提供了新信息立法下的网络平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方法，为互联网平台合规提供了帮助，也为其他的地方完善互联网平台治理、应对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提供了经验。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认为，大数据杀熟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也侵犯了消费者个人信息受保护的权利。 首先呢，如果说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中，自己的信息被不当的利用或者是被不当的获取，是对于消费者知情权的一个损害。如果说这些信息数据再加以汇集和汇总，那么它有可能进一步侵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的权利。不同的消费者他所产生的价格是不一样的，那么消费者肯定就会认为我被进行了价格歧视。个人信息保护哈是和数据安全，其实它本身就是法律所明确规定的消费者所享有的这样一些权利。包括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实它用四个条文再去强调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这种私人定制的价格虽然可以通过消费者的横向比较被发现，但这背后一套基于算法的逻辑、商业营销策略等托词，使得类似案例举证维权存在困难。卢云， 经营者一方呢，有的呢是说那你下单的前后时间不能界定是同一时间，甚至说不能精确到同一秒。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前后下单就会产生一个库存量的变化，库存量不一样呢会影响我的价格变化，这是一种说法。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也是一些这个经营者哈在司法实践中给出的一些答辩的理由。他们认为说，那我这个经营者呢，我要做一些推广和促销活动，我为了去吸引一些新的客户、新的群体，会给予一些适当的优惠。他们认为哈是符合他们的一些商业推广的一些措施的。 专家认为，虽然单一的商品同一时期的价格差异并不是绝对的标准，但是它可能提供了指向杀熟的信号。达到政策认定的杀熟，更重要的条件需要获取互联网平台的核心算法及分析算法。潘克林， 对算法推荐包括信息收集的种类和用途进行约束，这样的话才能够从根源上治理大数据杀熟的可能性。 好的，北京时间的18:39，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白宫公布总统拜登的体检结果，称身体健康，能够履行职责。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有一种安全是道路中央的指引，有一种光明是高压塔上的值守，有一种温暖是供热管道另一端的忙碌，总有这样的人为我们的美好生活默默守护。 北京热力送温暖来了，北京热力温暖千家万户，助力美好生活。供热服务热线96069，掌上热力 APP， 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北京热力24小时守护您的温暖。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十八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其他消息。11月19号，网传已久的新版二手房交易网签系统正式在深圳市住建局官方房地产信息平台上线。不同于以往深圳实行的双边代理居间模式，新的交易系统在国内是首次引用了单边代理的模式，也就是说买卖双方通过独立委托受托中介机构与这个买卖的这个卖方啊形成了单边的委托关系，中介方呢只向自己的委托人负责，以争取委托方在实际交易当中的这个合法利益的最大化。 那据介绍呢，这个新系统当中，买方可以委托的中介数量是不受限制的，而卖方最多能委托3家机构进行销售，委托时间最长不超过120天。第一家受托机构将会在委托期限内获得房源的独家销售权，等待第一家机构委托期满之后，后续可以递补。 那相较于之前卖房呢可以委托无限家中介机构代卖，新系统中最受争议的和关注的啊，就是这个独卖权，这是否会影响业主交易效率和中介的服务质量呢？ 那么深圳房地产中介协会解释说，虽然新系统规定了独卖权限，但在卖方隐私信息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下，房源售卖信息可以在系统内做到实时的共享，系统内的所有合规中介机构都可以为这套房源来寻找匹配合适的买家，真正实现了房源跨机构连卖的这样一个效果，房源交易出售率将会大为提高。 协会认为，独卖不但是打破了此前为抢房源而造成的中介互相踩踏的恶性竞争局面，还因为卖方隐私信息受到系统的强力保护而免遭其他中介不必要的干扰，省心又省事。 对于这种交易模式在其他城市是否会跟进，协会表示说，由于深圳是全国首个执行单边代理的城市，需要看市场的反应和执行的效果。基于单边代理逻辑运行的新版二手房交易系统一旦成功，那将是对过去30年我国房地产中介行业规则的一个彻底颠覆。这种中介服务底层逻辑的改变，不仅仅提高了房产流转交易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将会改变更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相关权益。 再来看啊，曾经满大街的 OFO 小黄车如今已经很难见到了，但是因为押金问题仍然时不时会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今天 OFO 因为推出了拉好友帮退押金功能登上了微博热搜，活动显示邀请好友越多退押金越快，不封顶。 我们来关注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好友下单奖励以及10元特惠充值等相关的活动。好友下单奖励显示呢，单单有奖，最高奖励购物金额40%，10元特惠充值则显示充值成功立即退2.5元的押金。 退还押金啊，本来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OFO 却花招百出，百般阻挠，引发了网友的调侃。有网友表示啊，为了99块，还得拉好友入坑吗？ 我们来回顾一下啊 ，OFO 小黄车曾一度拿下过国内共享单车90%以上的市场。不过，2018年 ，OFO 被爆出资金链断裂、退押金困难、裁员等消息。南方都市报去年曾报道说，共享单车业务退场之后 ，OFO 开始借助各类营销手段盘活手中等待退押金的用户资源，企图继续变现。 如今的 OFO 小黄车客户端更像是一个带有退押金功能入口的返利网站。在其最初的4.0版本当中，扫码用车功能与查看押金、9.9元特价几个入口是并列的，还一度推出了我要借钱的功能，为多个第三方的分期网贷平台引流。而目前扫码用车、我要借钱功能均已经下线。 此前，据中国消费者报报道，记者在2020年10月10号时申请退款押金，排在了第16,598,377位。按照 OFO 最低99元的押金来计算 ，OFO 至少欠下了消费者16亿元的债务。而到了12月10号，则排在了16,595,549位，2个月的时间，排队人数减少了2,828位，也就是说。OFO 每天退还押金的名额约为46人，如果照此速度来计算的话，想要退还现有排队人数的押金，大约需要 988年。 嗯，那截止到今年六月哈、，OFO 的 APP 的数据就显示哈、仍然有超过1300万名的用户啊在等着退押金，押金的金额从99元到199元不等。就算按照99元来计算哈、代偿的押金也将近有13亿元。嗯， 真是向天再借500年都等不来 OFO 小黄车的这个押金退还啊！ 嗯， 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希望市场监管能够马上跟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曼宁和李瑞为您来关注一下国际的焦点事件，我们来浏览一下。加拿大政府19号宣布，从11月30号开始完成接种中国国药科兴或印度自有的新冠疫苗者可以入境加拿大，而且无需隔离。此前的加拿大只承认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和强生这4种新冠疫苗。 加拿大政府表示，入境前已经完成接种以上7种疫苗任意一种，且完成接种14天以上者将被视为完全接种的旅行者。他们应当提交疫苗接种证明和相应的新冠检测阴性结果，但是无需隔离，也无需在入境的第8天接受检测。 加拿大政府还规定，从11月30号开始，在加拿大境内旅行者需要接种疫苗，阴性检测结果将不再作为疫苗接种的替代方案，除非旅行者是由于医学原因等不能接种疫苗。 新冠病毒在美国肆虐，不仅在人群间传播令人担忧，在动物间的传染也让很多科学家警惕。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10月30号的一篇预发表的论文当中表示，他们发现新冠病毒在美国的白尾鹿身上爆炸式传播。此前美国农业部发表研究还显示，白尾鹿在2019年就感染了新冠病毒。详细的情况来听央视的报道。 研究人员在2020年11月23号至2021年1月10号采集的白尾鹿样本中，他们发现在艾奥瓦州97头白尾鹿有80头感染了新冠病毒，也就是说感染率高达82.5%。虽然这篇论文还没有正式发表，但这一结果已经引发了学界的强烈关注。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 deer have contracted SARS coronavirus 2 multiple times from peopleand are transmitting it rapidly among themselves. 截至目前，研究人员还没有发现白尾鹿能把新冠病毒传染给人类，但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担心，因为如此高的感染率，白尾鹿很可能成为新冠病毒的储存库，今后是否会发生变异再传染人类，这种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实际上，今年8月，美国农业部发布了他们7月份完成的一项研究结果，他们在美国东北部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收集的385份白尾鹿的血清样本，结果发现其中有40%能检测到新冠病毒相关抗体，包括德特里克堡在内的多个美国生物实验室也位于美国东北部。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从2019年的一例样本中也检测出了新冠病毒相关抗体，这很可能意味着美国的人群中2019年就已经发生了新冠病毒的传播，进而感染了白尾鹿。而美国公布的首例人感染新冠病毒病例为2020年1月21号。白尾鹿在美国分布广泛，而美国农业部在检测时仅数个州选择了几百份白尾鹿血清样本。这样的检测范围真的能够准确如实地反映白尾鹿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之前的感染情况吗？如果将2019年的检测样本池扩大，是否会发现更多白尾鹿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已经感染？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白宫公布了拜登的体检结果。当地时间19号上午，即将年满79岁的美国总统拜登前往位于华盛顿郊区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进行年度体检。 当天，白宫公布总统拜登体检结果，医生称拜登身体健康，能够履行职责。 拜登在美国当地时间20号即将年满79岁，为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据《纽约邮报》17号报道，一项新的民意调查发现，美国一半的注册选民担心拜登的健康状况，担心他的精神状态的选民也占比近50%。 当地时间19号，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拜登将在接受肠镜检查的时候麻醉期间暂时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哈里斯。 普萨基还表示，在总统接受麻醉期间进行权力移交并不罕见。他表示，正如乔治布什总统在2002年和2007年进行的同样的检查，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拜登总统将在处于麻醉状态的短暂时间内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在此期间，副总统将在他位于新翼的办公室主持工作。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白俄罗斯与波兰等国边境的难民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再次进行了通话，两人一致认为白俄罗斯与欧盟相互协作对于解决难民危机至关重要。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19号发布的消息，卢卡申科在通话中向普京介绍了白俄罗斯在避免难民危机升级和向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卢卡申科还介绍了近日与德国看守政府总理默克尔通电话的相关情况。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对波兰边防军人对难民采取暴力手段等强硬行为表示严重关切。佩斯科夫同时表示，解决难民危机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尚未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仅靠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之间的交流是不够的，白俄罗斯与欧盟进行直接接触非常重要。 目前，白俄罗斯已经清空了临近波兰边境的2个主要难民营，并将其中的难民转移到了其他的地区。 据路透社19号报道，目前有数百名难民被安置在白俄罗斯边境格罗德诺地区的一座物流中心内，可以住宿和取暖。白俄罗斯方面为难民提供了充足的水和食物，以及保暖用品等人道主义物资。从视频中可以看到，难民们躺在睡袋和毯子上，一些人用架子搭建了临时的双层床铺。白俄罗斯媒体19号还公布了一段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一侧废弃难民营的视频。波兰方面19号表示，此前一天有数百名难民试图非法穿越边境进入波兰。波兰称是白俄罗斯方面用卡车将数百名难民运送回边境附近，并迫使他们非法越境。而在当天的一次采访中，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再度否认是白方策划了这次难民危机。近期，数以千计难民试图从白俄罗斯进入波兰等欧盟国家，最终前往西欧，其中多数人来自中东。波兰等国强化边境管控，严防非法入境，导致大量移民滞留边境。波兰等国指责白俄罗斯策划这场危机，以此报复欧盟先前对白俄罗斯施加的制裁。白方则表示，制裁使白俄罗斯无法控制移民流入。同时，白俄罗斯方面还指出，西方国家在难民原籍国挑起的战乱才是目前难民危机的根源。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俄罗斯塔斯社和俄国家航天集团在莫斯科签署了双方合作备忘录，宣布塔斯社将在国际空间站开设记者站，第一位太空记者为俄罗斯宇航员亚历山大·米索尔金。到空间站做记者，他有着什么样的报道任务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米索尔金1977年出生，2006年被选拔为俄罗斯宇航员。此前，他曾2次前往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是国际空间站远征54号任务组的指挥员，总计在国际空间站上停留超过334天。12月8号，米索尔金将乘坐联盟 MS-20 飞船和2位日本太空游客一道前往国际空间站。起飞前，他将收到塔斯社特约记者证。此次前往国际空间站，米索尔金将兼顾宇航员和记者的任务。作为记者，他将向人们介绍宇航员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实验研究、太空飞行等。除此之外，俄国家航天集团总裁罗戈金认为，从新闻快速反应的角度，位于空间站的记者也有着别具特色的优势。